荡荡，相思防不胜防。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。我的小小天堂，逍遥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 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晴天九六九，我是主播银琪。今天是12月3号，星期日。建议今天呢，大家还是待在家里，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整理下周的工作，然后尽情的休息吧。因为今天大北风又来了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-4度，最高气温5度左右，北风3到4级，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3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为3度左右。冬季大家都爱洗个热水澡，为身体保暖，但洗澡的时间呢不要太长，这样会使皮肤表层的油脂失去保护，让皮肤更加的干燥瘙痒。建议喷浴时间20分钟最好，淋浴的话3到5分钟即可。洗澡之前呢，要准备一杯温开水啊，及时补水才是王道。在北京呢，有个老外都喜欢的京郊隐居地，它就是怀柔关帝村。这里山清水秀，怪石、野长城、河流、山川集一体，是个环境优雅、景色宜人的理想休闲之地。而最有气势的呢，是坐落在村西侧山顶上的明残长城，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壮观。自驾的话，京承高速到怀柔站3号出口往北，听友们有空可以去看看哦。上期的节目中呢，跟大家科普了加拿大的旅行签证办理。本期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加拿大哪里好玩呢？ 一般我们最常去的省，那从西往东依次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简称 BC 省，然后再往东一点呢是艾伯塔省，然后到东岸我们常涉及的两个省份是安大略省以及魁北克省。下面我会依次由西往东给大家做一下介绍。BC 省的话，大家应该比较能够想到的就是最著名的城市温哥华，它被评为人类最宜居的城市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 BC 省的省会却是地处为温哥华岛的英伦花园城市维多利亚。大家请记住这一点啊，因为基本上说起 BC 省，很多人可能都反应不过来维多利亚这个城市。除此之外呢，惠斯勒大家应该也不陌生，因为它是世界知名的冬季滑雪胜地，2010年冬奥会举办地。在 BC 省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体验呢？在冬季可以去惠斯勒滑雪，然后著名的卡佩兰奴吊桥公园也是非常的刺激的一个体验，还有维多利亚岛上的布查特花园，也可以去汤普森欧肯纳根湖区去品酒，还可以去维多利亚出海观鲸。我们继续往东，来到艾伯塔省。艾伯塔省呢是毗邻 BC 省的，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国家公园了。而且呢，它是比较出名的是，比方说它的牛肉很出名，艾伯塔省的牛肉，还有卡尔加里的牛仔节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然后它的门户城市呢是卡尔加里，然后它的省会是埃德蒙顿。有什么最不容错过呢？就是它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湖泊都非常的美，还有哥伦比亚冰原。牛仔节以及在埃德蒙顿呢有一个整个北美市内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，叫做西埃德蒙顿购物中心。 加拿大现在的天气在0度到4度左右，跟北京还是差不多的，不过加拿大近一周都是雨夹雪的状态，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哦。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旅游胜地或者旅行路线的话，请关注经典九六九新浪微博并私信与我们交流互动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这个季节是宁静的，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